今日正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六至七十一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今天很高兴有杨顺贤牧师在我当中，今天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耶稣赶客。 同大家问安先，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开心今天又能够在大家当中呢，跟你们一起去看看这一段很特别的经文。我给个题目它呢，它叫做耶稣赶客。希望呢大家听完之后呢，不要被我的说话赶走了，也都呢不要被耶稣的说话吓亲。或者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都一起同心祈祷好吗？我们同心祈祷。主耶稣，除你以外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藉此而得救，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主啊，如果离开了你，我们真的不能作什么。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葡萄树与枝子一样，与你紧紧的连结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在任何光景里面，我们都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继续去走下去，继续站稳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去荣耀你。主啊，我们将以下正道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愿意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要讲的讲得清楚，听的听得明白，讲同埋听的都一同在你面前蒙福。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在过去这十年期间呢，我无论在教会或者在辅导中心呢，都处理过不少是关于恋爱啊、婚前辅导啊，或者是婚后辅导的个案。我一对恋人或者是夫妇，他们呢面临分手的时候呢，通常我都会听到一句的说话，这句说话呢好像是讲笑，但是又不是讲笑。大家想不想到这句说话是什么呢？就是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本来以为是美满的姻缘，到头来发觉其实是一场误会，实在令人是惋惜的。在大约2000多年前，耶稣和群众之间原来也都发生过一场类似这样的误会，当中表错情的是群众，而提出分手的是耶稣， 咁我哋咧就要问下啦，群众点样表错情呢？耶稣又点样提出分手呢？耶稣提出分手嘅目的又系乜嘢呢？耶稣咁样嘅行动又俾到我哋咧乜嘢嘅启发呢？今日咧，我哋尝试喺约翰福音第六章嘅经文里边咧去寻找答案。首先咧，我哋要睇一睇咧群众点样表错情嘅。嗱喺约翰福音六章一开始嘅时候咧，就记载到咧耶稣出嚟传道冇几耐咧，佢行咗好多神迹奇事，又治病啦，又赶鬼啦，所以佢个名声咧系传遍咗加利利一带嘅，深受群众嘅爱戴，就好似咧一个天王巨星 superstar 咁样。有好多 fans 咧，从四方八面嚟到跟随佢。跟住咧喺第三节到第十三节咧，耶稣行咗一个咧大家好熟悉嘅神迹，而呢一个神迹咧系唯一系喺四卷福音书里边咧都有记载嘅。大家知唔知呢个神迹系咩神迹啊？知啦，有人岌头啦，系啦，就系五饼二鱼嘅神迹啦。哇！自从咧行咗呢个神迹之后咧，跟随耶稣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粗略估计他的 fans 是超过一万的。按道理耶稣应该很开心，应该很满足，很满意，但是很奇怪，耶稣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要与群众决裂，提出分手，令到不少跟从他的人离开他，不再跟随他。耶稣点解要咁样做呢？最主要嘅原因就系耶稣发觉原来群众表错情啊！嗱，佢哋点样表错情呢？首先咧，我哋睇下喺第十四至到第十五节嗰度咧，提到众人看见耶稣所行嘅神迹咧，就话啦：，这真是乃要到世间来嘅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咧要嚟强迫佢作王，就独自咧退到山上去啦。原来群众跟随耶稣的原因呢，只不过是以为耶稣是一个很有料的先知，是一个伟大的圣人，甚至是一个很厉害的宗教领袖，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各式各样的疑难，满足他们大大小小不同的需要，甚至要强迫耶稣作王，推翻当时的罗马政权。大家又知不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和使命是什么呢？没错，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而且确是要作王的，不过不是地上的君王，而是天国的君王。由最初开始，耶稣已经拒绝了魔鬼撒旦的试探，他不以走捷径的方法来得到荣耀和王权。现在这一班群众又拥戴耶稣为王，其实呢又是另一次很大很大的试探，再次引诱耶稣呢要走捷径来到作王。耶稣很清楚知道他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不是带领群众去推翻地上的罗马政权，建立地上的国王、王国，而是什么呢？而是钉身在十字架上面为世人来到赎罪，免去上帝的愤怒和审判，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耶稣必须要澄清的，甚至要提出分手。那耶稣怎样提出分手呢？我们看到他很有步骤的，他一步一步地来到去进行的。首先第一步，他去拆穿群众的来意。在第二十六节嗰度咧，耶稣就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哋找我咧，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咧吃饼不饱。耶稣摆明居马，指出群众跟随佢咧，只是为咗满足自己嘅需要，有饼食，有病又得医治，一劳而获，几好啊！耶稣话：对唔住啊，搞错咗啦，你哋。耶稣不是他们心目中那种自在满足他们大大小小不同需要的所谓神明。 耶稣请他们不要自作多情，不要再跟着他。好了，第二步呢，耶稣就表明自己的身份了。在第35至38节那里，耶稣他宣称他就是赐人生命的粮，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的本源呢是来自天上的。嗱，呢两个宣称咧就非同小可啦。背后暗示乜嘢咧？暗示佢就系上帝嘅全权代表，佢可以将生命赐俾人。实质咧就系宣告自己系等同上帝本身。耶稣唔要群众当佢一个普普通通嘅先知或者系圣人嚟到去跟随。耶稣要群众知道他是上帝差派来世上的独生爱子，是赐人生命的，他是与天父原为一的。好了，跟着第三步了，他就开始讲一些令人很反感觉得很难听的说话去赶客了。在第53至55节那里，耶稣就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是吃人子的肉，不是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了。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的可以吃的，我的血真的可以喝的。耶稣讲了一大堆令人费解的说话。老实说，如果有人跟你说话，我的肉真的可以吃的，我的血真的可以喝的，你会不会疑心呢？他是傻了？你会不会觉得他是傻的？他是癫的？或者你会不会觉得他是喝醉了酒，神志不清，胡言乱语？不过耶稣没有打算澄清，反而他继续这样说。在56至58节那里，他说，是啊，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常在我里面了，我也常在他里面了。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呢？又会因父活着，照样呢吃我肉的人也都会因我而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过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好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都是死的。其实这一段说话呢，耶稣的意思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让他的肉和他的血进入人体内，也就是说如果接受他进入人生命里面，这样他就常在我们里面。而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呢，即是什么？就即是接受他的人，而接受他的人呢就会永远活着，就有永生了。即使日后死了呢，也都必然会被复活。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这么简单的，不是什么很深奥很难明的道理来的。可惜呢，那班群众就正正好像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他们呢又蒙了心，感应不到，他们的耳朵发沉，听不到，他们的眼睛闭着，看不到，还以为呢耶稣越讲越离谱，简直呢当耶稣呢就是语无伦次。结果呢就可想而知了，呢因为这些说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面教训人讲，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呢是有很多人都同时听到的。那结果是怎样呢？耶稣门徒当中呢有好些人听见之后呢就说了，哎呀，这些说话好难听啊，哪个能够听得入耳啊，实在太令人反感了。那耶稣这一番说话究竟在群众的心目中有几咁难听，有几咁难明，有几咁难顶，有几咁难接受呢？嗱，我哋睇下咯。首先咧，啲群众会觉得耶稣讲得太尽、太肯定啦。耶稣话：到我这里来嘅必定不饿，信我嘅永远不渴。哇！又讲到咧必定，又讲到永远，去到咁尽，所以咧佢哋觉得好疑惑。 人咧好得意嘅，如果咧我哋讲得太肯定，反而咧会惹人咧怀疑嘅。所以咧，魔鬼撒旦咧有冇留意佢？佢好多时讲嘢咧系好聪明嘅。佢会点样讲啊？食啦，食咗唔一定死噶。讲到咧闪闪烁烁、模棱两可咁咧，好得意嘅。反而咧就有人信嘅。另外咧，群众又会觉得耶稣讲得太有权威啦，太绝对啦。耶稣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哋，我是生命嘅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嘅。咁即系话咩？喂，人哋讲嘅就唔实在啦，你讲嘅就实实在在。你就系乜嘢？你话你就系乜嘢？咁人哋乜嘢都唔系啦，实在太霸道啦，耶稣你，所以咧令到人好反感啊。群众又觉得耶稣哇讲得太过神奇啦，佢话咧佢哋嘅祖宗喺旷野食过玛拿，都仲系死咗，但系咧如果食佢呢一个从天上降下来嘅粮咧，就可以唔死喎。哇，其实老实讲啊，有咩食咗啲食物系会唔死嘅咧？耶稣讲得太神奇啦，太难以置信啦。好啦，另外咧，群众又觉得耶稣讲得太过分啦。耶稣话：如果唔系差我来嘅父吸引人，根本就冇人能够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嘅咧，喺末日我要叫佢复活。耶稣既暗示佢自己同天父嘅关系咧非比寻常，又暗示自己同上帝系平等。哇，简直咧就系犯咗大忌。其实喺呢个时候咧，耶稣心里边都知道。门徒是满心疑惑，按道理呢耶稣应该收声的，他应该好言相向，安抚一下，不要再讲下去了。怎知呢耶稣不单止没有收声，他反而变本加厉，他继续说，他说是不是这些说话令到你们厌弃呢？是不是就是叫你们跌倒呢？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的地方，即是说如果当你见到人子已经完成了他地上救赎的任务，回到他原本所在的地方，即是升天的时候，那又怎样呢？跟着呢他又说，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他对门徒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指出他就是赐人生命的灵，而家他所讲的说话呢就是灵，他的说话就能够叫人得生命。但是群众追求的只不过是满足肉体上面的需要，肉体是会老坏的，最终是没有益处的。耶稣暗示他们太过肤浅了，只是懂得追求那些会老坏，而不懂得追求那些永恒的。当那些群众呢心里面正是还在叽里咕噜，心里作难，犹豫着走啊定是不走的时候呢，耶稣不单止没有挽留他们，还推他们一把，加快了赶客的步伐，甚至呢有人身攻击的嫌疑。我们看看耶稣怎样说，他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哪一个不信他，哪一个要出卖他。跟着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讲过，如果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的。耶稣那种充满着挑衅的语气，哪个能顶得顺呢？哪个能受得住呢？特别是他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还有说如果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根本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这两句说话呢其实带有很重的批判性，结果可想而知了，就好像六十六节所说的，从此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因此，他的门徒当中呢有很多人都退去了，不再同佢同行啦。耶稣赶客成功咗啦，佢之前辛辛苦苦吸引翻嚟嘅信徒 就是这样，几乎呢全部被他赶走了。不过耶稣似乎呢意犹未尽，他暗示走剩那十二个使徒当中呢还有人应该要走的。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了，你们是不是都要走啊？耶稣这个提问呢绝对不是想挽留他们的，相反耶稣暗示门徒，喂，如果要走的就好走了。大师兄彼得见到呢，哇，世事不对了，风头火势了，于是他急忙呢就出来打圆场了。他就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你的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啊。彼得究竟当时是不是真的知道耶稣的身份和使命呢？我看来未必的。如果彼得真的知道的话，他后来就不会在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了。有可能当时彼得想打完场，想耶稣收手，于是他就暗示，喂，老师啊，喂，好收手了，如果不是呢真的要拆火，真的要散兵的了。不过耶稣有没有会意呢？耶稣有没有领情呢？耶稣怎样说啊？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最后那两节，第70至71节呢，耶稣就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是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个说话是指住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讲的，他本来就是十二个门徒里面其中一个，后来呢是要出卖耶稣的。面对留下的这十二个使徒呢，耶稣不单止没有挽留他们，还在那里煽风点火，怂恿他们要走的就好走了。很明显就是一个赶客的行动。但是不过大家会很奇怪的，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一方面呢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去吸引人跟随他，但是另一方面呢又好像出尽能力这样去赶客，实在令人费解的。究竟耶稣想人信啊，定是不信呢？耶稣赶客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呢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我哋点样呢係做一个专业嘅婚前辅导，而呢当中可能会帮到大家呢去明白耶稣赶客背后嘅目的係乜嘢嘅。我哋点样做一个专业嘅婚前辅导嘅呢？我哋会用一个呢好专业嘅工具叫做呢 Prepare and Reach， 大家唔知道有冇听过。这个是全球性的专业工具，用来做婚前或者是婚后治疗是非常有效，已经被译成很多不同的语言文字了。这个工具主要是为到一对准新人做一个很详细的分析，要付钱做的工具。当我们了解了，即辅导员了解了男方和女方的家庭背景啊、人际关系啊、他们的沟通模式啊、还有他们对婚姻的期望啊、他们处理冲突的方法等等之后呢，我们呢就会尽量将他们的盲点、他们的缺点、他们的坏习惯啊，或者是需要改善的地方呢摆晒上台的，给他们双方呢都知道一目了然，然后呢亦都会提醒他们，哇，你们婚后呢可能会出现这些这样的问题，同埋呢会提一提他们，你们呢跟双方的家人相处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些这样的张力，让他们呢有心理准备，知道呢怎样去预防，怎样去面对。最后呢我亦都会问他们一句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既然你们都知道有这么多这些问题存在了，那你们是不是仍然选择结婚呢？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你都仍然选择结婚的话，之后有什么问题呢就咎由自取的了。大家想想，我们这样做究竟是想他们结得成婚呢，还是结不成婚呢？其实我们这样做背后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当然是希望他们可以顺利结婚的。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呢，就是要为到这一对准新人的婚姻打好基础，确保他们不会因为误会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开。所以呢，我们很鼓励呢准备结婚的弟兄姊妹呢，你尽早做这个婚前辅导，不要拖到这么问水来做。最近呢，我就在辅导中心呢接了一个婚前辅导的个案。在个婚前辅导过程当中呢，其实 OK 的，他们两个呢都很爱对方。但是呢，我们发觉呢，这个女方呢，她在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有很多的缺陷啊，以至到呢影响到她呢是很自卑啊。其实她是有两个 master degree 硕士学位，她是一个呢是中学的教师，而且呢受到很多同学的爱戴，不过她觉得自己很没用。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她们教会的牧师呢就建议呢不要结婚住，就继续为那个女方呢做一些个人成长的辅导。咁好好，因为呢一对准新人呢，其实佢哋呢係计划明年结婚，但係婚期都未定㗎喎，所以佢哋有好长嘅时间呢俾佢哋嚟到准备。所以呢仲可以呢係喺佢哋结婚之前呢做好好多嘅预备嘅功夫嘅。相反呢，我曾经呢做过一对嘅婚前辅导。佢哋呢好问呢先至做婚前辅导㗎。在做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我就发觉很多问题，特别呢会婆媳问题那里是会很严重。我呢就建议他们不如呢好不好解决了一些某一些问题先结婚、啊、但是他们说不得了，因为呢他们说已经呢订了酒席，给了大订，而且呢发了帖去通知他的亲戚朋友，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延迟那个婚期，为了面子的问题呢他们勉强结婚，他们说我们尽量尽量去避免这些问题发生。但很可惜呢，结果呢半年之后呢他们就提出离婚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做教牧辅导的呢，就很多时候都会鼓励弟兄姊妹呢尽早做婚前辅导的。嗱，我讲了这么多东西呢，其实我估计大家呢或者会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赶客，他赶客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耶稣赶客的目的呢，就要确保信徒的信心是真的，并且提醒他们，喂，你要好好计算代价先来跟从他，不要因为误会而跟随，因为了解而分手，就好像那些群众那样，亦都唔容许嗰啲假装悔改嘅人呢破坏基督救赎嘅果效，就好似犹大之类啦。其实耶稣唔係要赶走嗰啲真正嘅跟随者，唔係要赶走嗰啲真正相信佢、知道佢嘅使命同埋身份嗰啲人。耶稣要赶嘅呢，就係嗰啲搞错咗佢身份嗰啲 fans。如果有人真心是相信同埋呢是接受耶稣基督的身份同埋使命嗰啲人呢，耶稣是好乐意帮助或者是见到佢哋呢是继续留低嘅。嗱，咁从耶稣赶客呢个行动呢，俾到我哋乜嘢嘅启发呢？特别我好想今日呢同大家讲下喺传福音方面呢俾到我哋乜嘢嘅反思呀。传福音呢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本分，相信大家都会同意的。亦都相信呢大家都有传福音的经验，是不是？大家认为传福音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我自己的经验呢都告诉我是不容易的。除了因为个人的因素、环境因素、政治因素等等，真正令人难以接受和信耶稣的呢，其实就是福音的本质和内容。我们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2、23节他怎样讲。保罗说犹太人是要神迹的，希腊人是求智慧的， 但我们却是全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为绊脚石，在外邦人看来就是愚拙了。我们都知道民间信仰或者是其他的宗教，他们追求是某一种神圣的感觉，他们所信奉的所谓的神明是要很厉害的，是要能够解决他们各种各样的奇难杂症的。但是基督救赎的真理不能够满足我们对这种感觉的期望，因为呢我们所传的是什么？是传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基督，毫不神圣的。基督信仰所讲的所谓的救赎是十架代死，人只能够亦都只需要靠着相信这位被钉死的耶稣基督而轻易而得救，是彻底否定了人的宗教能力的。意思就是说，人不能够靠行为、靠功德、靠做几多的善事，或者是靠你怎样苦修来到赚取救恩的。那这样的福音内容呢，就被犹太人视为绊脚石，被外邦人呢视为愚拙。不单止这样，你看耶稣怎样说呢？耶稣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呢，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到跟从我。又说呢，如果不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到跟从我的呢，不配做我的门徒。大家看到吗？福音的本身内容本身呢，内置了呢有赶客的元素在这里。基督信仰要求我们是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是不是？并且呢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呢是为全人类来到赎罪这个真理的。而且呢他说要背起十字架来到跟随他，以这样做呢来到反映出我们的信心呢是真的，是坚的。那我们又愿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到跟从耶稣呢？或者你可能会问，究竟什么为之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呢？我讲一个例子去帮助大家去明白。我认识有一位姊妹，她和丈夫结了婚40多年了，很恩爱的两夫妇。最近呢，丈夫因为脑退化，不知为什么突然间脑退化得很严重，直情失去了自理的能力。咁啊，呢位姊妹咧，为咗照顾丈夫咧，真系心力交瘁咯。认识佢嘅人咧，都好心痛，好心酸。有时咧，都自己如果有时间咧，都主动去到呢个姊妹屋企咧，帮佢手做家务，让姊妹咧有多少少时间咧去休息。其实姊妹咧系已经安排咗丈夫咧入住一间好好嘅老人院嘅，自己咧系可以冇咁辛苦嘅。不过呢，住不够一个月呢，哇，她的丈夫呢瘦了很多，憔悴了很多。为什么呢？原来呢，因为丈夫呢，她很多人都认不到，就是认到这位姊妹而已。所以每一日如果见不到这个姊妹呢，她就什么都不肯做，不肯吃饭，不肯冲凉，什么都不肯。所以呢，身体变得很虚弱，经常生病。于是这个姊妹她接了丈夫回家，她说要亲自照顾她。姊妹说呢，她愿意照顾丈夫直至到她回天家。她说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给她的十字架，她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来到跟随主。各人的十字架呢都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的十字架是什么呢？假如你的身体有缺陷，或者是有长期的病患，这个可能就是你的十字架。你愿不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来到跟从主呢？假如你有一个很难顶的上司，经常无理取闹，那他可能是你的十字架。你愿不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来到跟从主呢？ 假如你有一个好难顶的家人，或者我认识一个姊妹，她奶奶也很难顶的，咁又或者甚至你有一个不忠的配偶，而家佢回转翻翻去你的身边，你能不能够原谅佢呢？你能不能够背起这个十字架来到跟从主呢？又或你觉得，唉，主耶稣都帮不到你了，算啦，你就好似嗰班群众一样，唔再相信耶稣，唔再跟随耶稣呢？嗱，我又认识有一位姊妹，佢咧喺信主之前咧，佢生活好富足嘅，无忧无虑嘅。后嚟佢信咗主之后咧，佢好好，佢从此咧揾到佢人生嘅方向，佢心里边咧多咗一份嘅安全感，但系咧。好景不常喎，好得意，喺佢信咗主冇几耐，几个月之后咧，佢丈夫嘅生意咧就一落千丈，面临咧好大好大嘅经济危机。咁身边认识佢嘅人咧都劝佢啦，佢话唔好再信耶稣啦。你以前拜开嘅观音，拜开嘅四面佛，哇，令到你保佑你事事亨通、顺风顺水，几好啊！你睇下你而家。你搞成点啊？你可能得罪咗观音啊！你可能得罪咗四面佛啦！你快啲向佢哋认罪悔改，唔好再信耶稣啦！信耶稣唔老礼啊！但系咧，这个姊妹咧好得意啊！佢有一种咧好奇怪嘅谂法喎、啊。佢点谂啊？佢话佢反而咧好深信，佢信嘅呢个上帝呢、这个耶稣先至系真嘅。以前拜的观音啊四面佛呢全部都是假的，都只不过是偶像的。他有个想法，他相信呢他在上帝心目中呢是很重要，上帝呢一定是要重用他，所以魔鬼撒旦呢就要千方百计呢拉走他，不让他继续亲近上帝，阻止他继续跟随耶稣。这个姊妹呢就是藉着这种这么奇怪的信念，他坚守着基督信仰，虽然他经历了很艰难的日子，很多风风雨雨，高高低低，跌跌碰碰，但是他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今天呢成为了牧师，他成为了一位婚姻及家庭治疗师，他成为了一位灵修的导师，很努力去帮助去服侍身边有需要的人。这位姊妹呢，你们都认识的，你们都认识的，一瞬间或者我亲自介绍她给你们认识。人生呢在不同的阶段呢是有不同的十字架的。耶稣她怎样说呢？她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呢，就当舍己，背起她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的，就不配作他的门徒。弟兄姊妹，我们要苦心自问的，我们是不是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呢？耶稣传福音的目的呢，绝对不是为了在地上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王国，不是，而是为到永恒的天国呢保留真正的子民。所以呢，比任何移民手续呢要更加的严谨，必须包括一个呢严格的筛选程序。耶稣赶客的行动呢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来的，就是要确保日后进入天国的人呢永远不会再犯罪，不会反叛上帝。但要达到这个这样的目标呢，所有天国的子民在进入天国之前呢，就必须要进行严格的试炼、过滤和筛选，要事先呢来一个彻底的消毒，不容许任何病毒存留。那么怎样消毒呢？怎样筛选呢？怎样过滤呢？上帝呢就会藉着不同的方式方法，包括一些的苦难，包括一些的逼迫， 甚至咧，佢會用一啲好難聽難守嘅真理，甚至乎係一啲咧逾絕到叫人跌倒嘅福音信息，嚟到保證留低嘅全部都係天國嘅真子民。好多時候，上帝寧願犧牲量嚟到確保質，因為天國只要有一粒病毒，就会全盘败坏，前功尽废的。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然又希望越多人信主越好，这个是人之常情，是吧？但是我们不能够偷工减料的，不能够私自去删减了福音信息本身所内置的筛选、过滤和消毒的功能。我们要忠于福音真理的内容，我们努力传扬的是原装正版的基督福音。这样做呢，可能就会好像耶稣这样呢，赶走很多客的。不过剩下来的那些呢，是真真正正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的人。在上帝的心意来讲呢，重质不重量。我们看看耶稣怎样说，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至十四节那里，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都多，引去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少的，找着的人也都少。天父上帝当然希望人人都得救的，我们知道他的心意的，但是最终是能够进入天国的人数呢，真的很少的，因为呢那道门呢是窄的，那条路呢也都很小的，找到的人呢也都不多的。在进天国的路上呢，有很多过滤筛选的机制，所以我们呢在走这条天国的道路的时候呢，是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或者是险阻，以致呢令到人灰心丧志，不愿意继续背起十字架来到跟随耶稣，不再走窄路。又或者我们呢会遇到不同的引诱试探，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误入歧途，走了入那条阔路，而不能够再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所以在走十字，在走这个天国窄路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单打独斗，我们要结伴同行。所以呢，很多时候我就现在香港呢都恢复回实体崇拜呢，我们经常鼓励弟兄姊妹呢，你真的要回来教会，因为已经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习惯了网上崇拜，即使开放了实体呢，他们都不回来。其实呢，作为牧者呢，我们是很担心的，因为你不回来教会呢，其实我们很少机会见到面，以致我们不知道他这一刻是经历着什么的困难、什么的挣扎、什么的担心、不安，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所以呢，我们经常就提醒大家，我们要好像保罗所说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要穿起全副的属灵军装，才能够抵挡到魔鬼撒旦的诡计。弟兄姊妹，千祈千祈不要被基督的真理去筛走我们，赶走我们，以致到我们在天国的门外哀哭切齿。这个很想跟大家去共勉的，都提醒自己的。昔日呢，当耶稣发觉群众表错情了，发觉呢群众呢怀住错误的动机去跟随他了，那于是耶稣呢就以很难听的说话，目的呢是要千方百计去赶客，他宁愿呢贵精不贵多，背后他是要确保呢进入天国的全部都是真正的子民。令到我们去反思的就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同样我们一方面我们不需要逼人 信耶稣好像踢人家入会那样，不需要的。但是也不能够将福音的内容呢是七除八扣，投其所好引去信主的，不需要这样做的。我们只是需要忠于福音的内容，勇敢的这样去传讲，然后我们将福音的果效和得救的人数呢交给上帝，这样就可以了。不要刻意去追求量。事实呢亦都证明给我们看到呢，当人去追求和炫耀量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呢会失去对质那份的持守和坚持的。弟兄姊妹，你信我，上帝是会呢为到得救的人数来负责的。我们其实不需要操心的。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尽上我们的本分，去努力传扬一个原装正版的福音就可以了。那这里呢我就分享到在这里。其实我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自己都有很多很多的反思。因为有时自己呢在传福音的时候呢，确实很想对方信主。有时呢就讲一些呢很好很啱去听的说话，去鼓励他。但是到后来呢，他真的入了去之后，你发觉原来呢信了主之后都经历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难处，所以呢他就很容易呢会离开基督信仰。所以呢我就经常都鼓励自己呢，以后传福音的时候呢，我真真正正都要讲一些呢是福音里面有一些是赶客的元素，我想我都要讲。是啊，信了主之后我们真的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呢是会经历很多的困难。基督信仰不是民间信仰，不是呢求神拜佛保佑我们这样保佑我们那样。其实不是，最主要福音信仰呢是要给到我们同上帝呢恢复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呢就是一种父子亲情的关系。但是这样传福音呢确实呢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在这里都鼓励大家，或者跟自己鼓励自己啦，尽管尽自己的努力去传福音，传一个原装正版的福音，真的将得救的人数交给天父爸爸，因为天父爸爸会包底，他会包底。我们同心祈祷。天父爸爸，好多谢你，多谢你藉着苦难，藉着困难，藉着挑战去熬炼我们成为精金，让我们真正能够进入天国，成为你真正的子民。但愿我们众人都能够很真心的从心底里面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求主帮助我们在走这条天国窄路的时候，不忘传福音，但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效法主耶稣传正足板的福音，令人真心的归主。求主帮助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